全国学院院儿运动会拉开了帷幕，开幕式13号在平壤中等学院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各道中等学院院长、教师和院儿参加。这天进行了平壤市队和黄海南道队男足比赛，平壤市队和咸镜北道队女排比赛。本次运动会将由各道中等学院院儿参加，并进行足球、排球、篮球等一些项目比赛。